回来了。 是第三節的大军阀。咁啊，即係頭先關於佔中都講到，即係其實七七八八啦。咁我哋即係今次，即係其實我哋即係大軍閥都想講啲嘢係比較係 diversify 啲嘅、嗯。其實就即係關於時評係多啲嘅，因為其實有啲人覺得我哋即係炮打司令部，有啲人覺得我哋就好多即係 怨氣， 怨氣啦。有啲人甚至乎話我哋係即係呢啲 失敗者邏輯。 系啦，咁我哋讲啲嘢要多啲公共性㗎嘛，係咪先？ 唔係，我想讲一句公道说话，全香港所有人 99.9% 都係失败者嚟嘅。 係咩？ 梗係啦。 如果广义嚟讲係啦。 係咪先？ 只有狭义嘅。 你估而家喺台面上嘅人，你觉得佢係成功緊咩？係咩？ 咪就係奴才嘅奴才囉。即係如果你咁样 一生人为一层楼去劳心劳力嘅人。你又咩成功啊？ 系啦， 几百尺， 其实都系 一千尺好味咁啊！ 其实都系行尸走肉咯， 冇错， 系咯。 所以大家失败者唔使惊，大家多怨气一样啱。 我哋而家讲嘅问，即系讲今日讲嘅，即系题材就系讲呢个亚视呢单事件。 亚视冇讲， 亚视最近咩啊？ 你有睇好多年噶咩？ 我以前有睇噶，以前咯。 我大地恩情之后好似都冇睇咯，已经。 哇，咁你好耐咯，即系你连包青天都冇睇噶咯。 包青天 就唔系佢自己拍嘅， 僵尸嗰啲啊，睇 系啦。 我和僵尸嘅约会都冇睇。 解剖外星人咧，今日睇真啲嗰啲。 冇。 哇！ 我识嗰个好好笑。我识嗰啲系咩啊？人在旅途耍女时嗰首歌系咪？都系个名，戏名都系呢个啊嘛。如果叫做变色龙啊，大地恩情。 哇！即系你都系萧山 fans 嚟 嘅。我最听主题曲啫， 唔系因为我哋见到其实 咁嗰阵时候佢系才子啊嘛，当年系， 而家都系啊， 而家系，而家佢多咗个身份添啦 ，no comment， 而家多咗个身份叫做呢个烧云腿添啦， 唔系吹箫党咩？ 吹箫党系佢同唔系即系其实系泛指成功嘅啫，系阿四。 总之我好多年冇睇，唔知唔值得 comment。 咁其实嗱，事完就系其实讲翻王晶，其实点解入主呢个亚视先？阿王晶其实入主亚视嘅时候，其实为咗即系其实剔除，其实本身都有呢个法律嘅，即系其实一个 requirement 就系其实唔希望一啲境外人士去操控一啲即系本地媒体噶嘛，系嘛？咁既然呢个王晶佢作为即系其实亚视嘅主要投资者，咁其实我哋系即系唔。即係我哋係唔容許佢，即係其實除咗佢自己本身有呢個股權之外，係唔容許佢其實喺對於亞視有任何控制權嘅。 嗯，即係內部干預啊， 佢可以變成一個投資者，但唔可以變成一個管理者嗰個角色啦，係咪咧？ 係啦。 咁但係有咩重要性呢？即係我一路而家我不斷喺度質疑緊你呢個題目嘅重要性。第一點冇乜人睇亞視，第二就係、是、喂，你唔知道亞視根本上已經俾人侵佔咗啦嘛。 嗯。 唔係第三個問題就係、是、其實應該係要講開放大嘅電波。香港大咁多頻譜。是不是应该即系开放多几个电视俾大家拣下？ 我哋已经甚至乎已经有个魔童喺度如箭在弦啦。 系啱啊， 系亚视喺度即系做拦路狗啫嘛。 所以我觉得唯一亚视呢段新闻值得大家讨论嘅就系呢个系阿爷派落嚟去侵占香港其中一个免费电视台嘅工具，点解会喐佢咧？咁样 系咯，点解会喐佢咧？ 点解要喐佢咧？咁样阿龙好似有啲解释。 你做到核突啊嘛？第一样。 喂，屌共产党咁捻核突噶啦，系嘛？ 你冇出晒面啊嘛？喂，你当初系承认，喂，你当初系承认咗，喂，你只系一个拥有者，唔系即系一个操作人，而你啊利用紧一个 proxy 走去操，即系操纵紧成间电视台咁样。喂，但系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会唔会系喂大陆权斗走埋落嚟咧？ 有咩关系啊？喂，党国消息嘅人士，咩关系？ 唔系，其实嗱，呢样嘢其实本身 即系江派又同呢个杂派，定系还是红二代啊？喂，我唯一知道陈品如咧，就我就识佢老豆，啊，唔系，对 ，sorry， 识佢阿爷，我识佢人嘅，我梗系唔识佢啦。 甚至乎读历史嘅都识，即系呢个 我第一次睇嘅咧，盛宣怀啊，走向共和嗰阵， 哎，我好中意睇走向共和。 我睇咗几次， 我睇咗几次， 系 recommend highly。咁我哋点样胜宣怀咧？我唯一觉得佢咧对即系成个中国民主化有少少嘅帮助，有啲少 appreciation 嘅。就头先阿龙提醒我嘅，就系保路运动嘛。 系啊，佢唔系提出收咗四川嘅铁路做国有嘅话，佢都即系都唔会有辛亥革命噶嘛。 所以咧，我觉得两爷孙咧都系对呢个民主自由有少贡献。自己作為 道德 反面教材，即係亞視搞到一塌糊塗，搞到咧完全 即係天怒人怨嘅情況之下，咁唉，算啦，開放大氣電波啦咁樣，即係搞到清朝嘅天怒人怨嘅時候， 呢種講法係 革命啦咁樣， 做測試利民主係嘛？ 啱啊， 係啊。 啱啊！ 即系你喂，咁我哋应该鼓励多啲人，多啲多啲呢啲人出嚟做测试。 有啊有啊，云哥咯， 系嘛？即系阿云哥唔系、啊，但系云哥佢兜个大圈，然之后反过嚟系叫你咩噶？叫你其实 反共 唔系，佢叫你系即系喺呢个共诶、即系其实呢、這个诶、基本法嘅框架底下同呢个中央谈判啫嘛。 咪即系坐待共产党灭亡， 即系其实讲勇武嗰系佢。但系到头来，所以其实最务实嗰个， 唔系而家最大镬就系呢啲咧，理论导师咧，就系佢成日搬个龙门 嘅。唔好又讲陈云啦，我哋好似好多 嘢啊，唔系，我觉得你咁样捧红佢啊，因为有一次咧，我同刘世良喺某一个电台里边做节目咧， 而家你捧红紧佢， 我知啊，但系讲埋呢句啦，俾我大哥，因为佢太多支持者啊，太多嗰啲傻傻地嗰啲支持者咧咁样，佢话喂。我哋而家香港人嘅水平低到连咧，系陈云都有支持一方面。第二咧就系、是、你连陈云嗰啲都博唔到咧，就几大镬嘅。或者嗰啲人你博完之后就当冇博过嗰啲咧，亦都系嘅。嗱呢个系社会现象嚟噶，所以我赞赏陈云噶，佢动起呢一支旗，屌鸠噏又当秘笈咁样，嗰先系大镬啊嘛。 系。 你香港人幾大喎？反智嘅喎，嗰啲完全係一時一樣嘅喎，大哥又得嘅喎，一間話勇武，一間話要談判， 唔係佢做測試啊？ 咁幾時勇武幾談判啊？ 支持佢啲人測啫喎，其實係 唔係喎？你要梗呢、這個梗係唔係社會現象啦？呢、這個更加係反映 社會問題， 唔係啊？呢、這個係反映咗香港你更加需要確立呢個最高工時啊？點解咁樣啊？喂，你香港人日日做到十幾粒鐘，咁跟住你 陳雲嗰套嘢嚟發泄， 係啦？ 屌咁點解唔睇 A V 啫？点解唔想高登 happy 下咧？咁样，我好中意睇高登啊，几好玩。 大把 你都系高登仔嚟， 大把人打飞机打到谢啊嘛。咁佢上台即系揾共产党出气嗰阵时，自自然然用陈云嗰套文水嘅理论噶啦。 佢揶揄我啲嘢，我都觉得佢好笑。 唔系你有冇高登出 pose？ 我想知。 冇 真系 冇交合咪你？ 梗唔系屎， 你高登仔嚟， 点会咁玩自己啊？真系，唉，你真系傻呢个我真系。唔系啦， 我以为你，因为其实啲人系食得。屎多啦，即系香港人食得屎多，你突然间俾粒糖佢食就好开心噶嘛。 有啊，真系有追过亚视啲剧噶，但系 而家喎大佬， 有啊，一年前嗰套噶。 边套啊？ 咩剧啊，大佬？ 唔记得。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已经讲紧好多年前噶咯。 有啊，万必做噶嗰套，有快必做噶。 旧年万必已经做立法会议员噶咯，哥。 快必啊，肥啊！ 你连个名都噏唔出，阿哥。 你又仲话你系 ATV 嘅支持者？你点样大大声声讲亚洲啊？ 嗱，佢咁样嘅，佢有人拍咗套剧，但系佢最尾个几 亚视有呢咁嘅支持者，情何以堪啊？你话 够啦， 真系。 唔系佢有阵时都有啲剧嘅，譬如话无事唔收科咁，亚视有啲创新剧啦，但系佢要用剪接咯。譬如嗰套剧做一个月嘅，佢最后嗰个礼拜又剪翻头嗰三个礼拜。 喂，好似有一套 每一集再加十分钟。 我记得啦，阿Jo你记唔得？就系有一套咪扮长毛嗰套剧几抵死。 香港乱啦， 唔系嗰个唔系电视剧嚟嘅， 嗰个嗰啲 嗰个系啲 唔系电视剧， 即 系 咪即系综合 全民最大党啊，抄 即系台湾嗰啲啊，搞笑版本啊， 同埋佢而家佢即系所谓近年嘅代表。就咪就係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做節目嘅模式咁樣叫做即係、就是、把酒當歌啦， 啊 教主成日上去噶， 犀利， 長毛都 上去啊，犀利， 鬱憤啊， 大舊都有添。 喂，呢個反而相對好少少嘅爆檔，我冇咁悶啊嘛。但係 ATV 焦點嗰啲好難頂啊。 因為你做一啲即係話題性嘅節目咧 ，talk show 咧，其實佢係慳錢啫嘛，佢亦都唔需要咩廠家啲咁嘅嘢噶嘛。 啱，就擺杯紅酒喺度係嘛，又唔飲嘅咁樣啊，扮中產扮 high 咁樣，扮 elegant。 係，因為其實亞視我本身都唔想理㗎啦，即 係 今日即係要做呢個題目，我先喺呢個 wiki 裏面立一立啦。其實原來佢近五六年啦，其實佢亞視啊，佢入邊個即係電視城入邊嗰個外景廠啊，已經唔用㗎啦，已經係。 嗯，因為冇劇拍啊嘛。 系咯，所以我做劏房啊，租新佢话即系会见到一啲即系剧会拍咯，即系 一年前咯，讲紧都话，我都话唔记得咗片名咯，我都睇完都唔记得咗， 即系佢都系剪出嚟嘅，系嘛？ 本来唔系剪，系最尾嗰几集佢抌多个礼拜，跟住剪到佢多咗个礼拜，跟住最后每一集追嘅时候，我都失望，等佢嗰十分钟，本来个节目半个钟嘅。 因為其實嗱、你話即係阿爺佢肯抌錢啦，但係其實阿爺其實冇乜意志去抌錢嘅。 梗係冇啦，大佬， 因為 敗家仔。 如果唔係，其實你都唔會話最即係。 所以阿爺有啲嘢咧係戇緊柒鳩，即 係即係阿爺都做測試。 喂，你抌咁多錢落去，你起碼先打開個市場，打個缺口先。 嗯， 係咪先？第一新聞節目你有專業水平。 系， 你咩亞視嗰啲記者咧係幾大鑊噶？ 走曬咯喎，走咗三分一人。 你唔知嗰陣時候嚟我訪問我係點啊？係，得個 cameraman， 係， 車都好似唔知有冇揸唔記得啦。就跟住咧插嗰、那個條線咧，插耳筒喺呢個度。咁嗰個記者咧就喺個電視台裏邊咧訪問你，跟住你喺個耳筒嗰度聽完之後打。 坐台嗰陣訪問佢啊？ 係啊，你幾大鑊？ 喂 ，remote 喎。 喂，所以我话你第一，你搞个新闻节目、 啊， 搞好啲新闻时评嘅节目，系咁插呢个特区政府，插中央政府。 咁掂、啊，咁佢即系 QQ 都可以访问咁、啊、样，佢做 QQ 视频访 问冇嘅，佢连嗰啲都可能未必够嘅。 佢攞个 I 机都请唔到 啊。系啊， 唔系咁，唔系唔使。你而家你喂啱啊嗱，我觉得佢而家咧应该有做法，佢应该同顺丰合作。即係順豐搞速遞啊嘛，佢揾個速遞仔，你到即係你到其時，喂你見到 ，OK， 我見到好啦，即係我即刻開個 iPad 出嚟，即係然之後開個 QQ 咁樣樣係嘛，即係哇即刻嚟視頻，哇咁幾好咧？你話真係， 唔係所以 咁都掂喎。 其實唔係難㗎，你咁多錢娛樂節目，即係好似咩全民對大隊，搞多幾個。你抄台灣啫嘛，抄日本仔，抄韓國嘅啫嘛，全部嗰啲都係。 佢好小氣㗎，曾幾何時冇一個董敏嚟走去搞個娛樂節目，咁後來批評過亞視管理層 不設防嗰啲咁幾個人啊， 係好多年前啊嘛， 係嘛？嗰陣時候我哋僆仔嗰時候嗰套啊，一時唔記得咗。即係講鹹嘢，後屘即係俾人 cut 咗嗰套。 不聞尖嗰類嗰啲係嘛？ 一時唔記得咗，真係一時唔記得咗。 蕭生好似又上過。 靚仔晚晚都睇咁滯，係咪今夜不設防？唔係今夜不設防係即係吹水啫。嗰個唔 係 得啦，佢度好鹹嘅，覺得咩陳維英嗰陣時候做嘅靚仔嗰陣啊， 哇！真係唔記得 嗰陣啊， 哇！好耐嘅咯呢啲嘢。 咪所以其實你如果真係有自己本土嘅劇集，反映翻香港人文化咧，就好簡單啫嘛！你香港嘅劇集，你咪就好似陳紅嗰套嘢咪得咯，係咁揶揄啲大陸人，係咁幫香港人泄憤，咪好 draw 咯，係咪？陳文都掂咯，你咁多編劇一路唔掂， 你講呢樣 再唔掂，揾光頭大翻去做編劇，係咪？咁有市場咯，嗰啲嘢做唔得， 係咪？ 高薪聘請佢， 你呢個舊橋嚟嘅，我想講，係咪 ？N 年前咧，阿廖偉雄同埋胡大維咪搞個笑聲救地球97前後嘅，你 YouTube 嗰度睇翻，咪有啲咁嘅嘢咯。 哦，係咪揾光頭大先？ 嗱，光頭大嗰陣時應該仲係中學， 係啦，有啲似啊， 係啦， 即係嗱，以阿土你嘅講法就係其實 低俗喜劇嘅咁嘅意思。 呢個港共咧，其實應該搶奪呢、這個即係， 梗係啦，先搶咗先， 係先搶咗先。即係由距離界定咩叫本土文化？ 係啊，三到五年嘅時間之後慢慢轉。 唔係，所以其實佢 慢慢滲下轉 嚇、啊。即係其實佢應該反而佢自己拍啲電視劇出嚟咧，佢點樣可以愛一本基本法？真係 唔係愛一本基本法？我覺得佢太，我覺得即係無論當權者同埋特區政府同埋呢班即係柴仔都係咧太過肉麻。 係啊， 其實你真係要愛國嘅人咧，你唔係咁樣搞法。你梗係好似我哋嗰陣時候咁，我哋有少少啦，我有少少嘅啫，即係我都香港仔㗎嘛。你讀下近代史，屌你義憤填膺啦，係嘛？我哋俾日本仔咁黑， 唔淨止讀近代史， 八國聯軍係咁蹂躪我哋，雖然我哋都戇居㗎啦， 你讀一啲好 typical 嗱，其實你做好 classical 嘅，即係金融，即係金融小說，你喂你就係講翻國政啊，佢可以點樣愛國啊？即係呢啲嘢其實已經可 反清復明啊！ 你咪有個薛丹人啊，咩蕭峰身份認同喎，又可以 係啊， 中國人咧 係啊， 我係薛丹人，我幫呢個宋朝。 唔係，其實蕭生佢亦都有類似嘅觀點啊，就係其實如果即係其實 我唔知佢咩觀點啊， 佢唔係佢蕭生觀點就係話，其實咧中共佢諗法就係話，即係等香港呢一代人死曬咧，即係香港即係其實喺港英治下，香港人死曬咧， 好難。 咁就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而家見到九十後喺九七後出世嘅人係囉， 仲分離主義 喎。即係其實佢嗰代嘅人，即係其實港英治下嘅年代，其實都會叫你讀中史㗎嘛。 係啊， 即係都係個主修科嚟㗎嘛。但係而家你反而變咗選修科嘛。 我係白人，點解會俾你認同我啊？大佬，我同你有分別㗎，哥。你哋翻去你哋嗰個 所謂 so call 祖國孫、啊， 即係你英國佬佢醒目醒目在呢度，反而咧， 你試下而家叫啲即係真係國民教育嘅話咧，你由鴉片戰爭讀到去辛亥革命，呢、這個就係我讀書嘅年代。 好慘啊！中三讀噶嗰、那個歷史 ，Rise of Modern China， 徐宗 Emmanuel 書即係徐宗約啊。嗰本我哋嗰啲考 history， 雖然我讀英文咧就是、必讀噶嘛，嗰百年。喂、嗯，大佬，雖然我唔剔，即係我唔揀嗰啲題目答啦，因為好有爭議啦，部分都。喂，你都義憤填膺噶啦，有少少中國人嘅身份，少少啫，剔咁多嘅啫，係咪啊？喂，好過而家咁啊！你自己即係捉蟲入屎忽啦！講緊呢個。 唔係，同埋我睇金融小説有一樣好處咧，就係其實你中國功夫其實係一種即係係一種 pride 嚟噶嘛， 國粹。 系啦，即系你觉得 你唔好搞 义 和，你唔好搞义和团嗰啲话， 系啊，即系你甚至即系其实个道理就等于你睇李小龙一样啫嘛。 好多剧可以拍啦， 系啦， 讲个民国嗰啲， 系啦， 革命啊、抽紧，嗰阵时都有噶，系咪啊？抽紧啊，或者你讲汪精卫都有一个好嘅题材啦。 唔系，但系佢反而而家咧喺度煲呢个共产党、贬国民党咧，系做得好肉麻、好肉酸啦、啊！呢样嘢就真系好反感啊！ 拍嗰啲抗日戏咯，共产党 系啊， 成日斩啲日本仔，全部 唔系斩日本仔一回事，佢喺度贬低国民党先至大祸。 抗日战争唔系共产党打嘅咩？国民党好似冇份打噶嘛？ 系佢觉得国民党好似冇份打咁 样。唔系我 谂，你明明系共产党。 唔系，所以呢个亦都系可能系阿云哥讲嘅民族性嘅问题。 系 喂，对于一啲历史事实，老实讲，屌你同毛泽好亲嘅，屌死几十年啦，系嘛？喂，讲翻啲历史事实咁，老实讲，两个都系穷得麻麻地嘅啦，系嘛？对，面对即系当年嘅日本嗰个军事嗰个实力嘅时候，大家都系扯战扯退嘅，大哥，即系喺度扮英勇啊，扮勇武啊， 七分发展，三分抗日啊嘛，讲过 呢个共产党嘅谂法啦，其实国民党都系啦。你话佢系战略又好，佢继续话自己战略咧系咁退，系嘛？即系 以空间换取时间， 系啦，以空间换取时间。调翻转头嚟讲，我哋不嬲讲时间换取空间， 系啊， 系嘛？你咪。福源港大，喂，只要任你噏，大佬，喂，但系真正面对历史嘅人，咁你咪拍呢啲剧出嚟咯。喂，走向共和都好多争议嘅嘢噶。我哋喺度头先啊，同 Anthony 吹捧嗰阵时候呢套戏， 系啊， 李鸿章嘅角色系咩啊？ 嗯， 系咪伊藤博文都赞佢？ 系啊。 系嘛？ 我真系对李鸿章改晒观啊！ 我都系啊！ 因为其实你一般历史嘅讲法系佢系汉奸嚟噶嘛？ 系啊， 系啊！ 高阳嘅小说系攞翻佢阿爷许雁平嗰啲咁嘅日记喺度大闹李鸿章噶嘛？ 好简单，你打输咗仗，强国就有外交，即系弱国边有外交？你去谈判啦、 啊， 哥、 啊！ 你去谈呢、這个即系南京条约啊！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你同日本仔去谈啊！你输 Q 晒啦，一系就继续打，继续生灵涂炭系嘛？咪所以只有共产党咪戆居咯，搞咩国民教育啊？读鸦片战争、读辛亥革命嘅历史，读埋共产党讲史，咁你就有民族感情啦。屌乜咁捻多契弟喎？原来我哋中国 关于亚视呢一拍，虽然我哋冇点样讲到亚视， 唔系我觉得佢拍翻呢啲， 原来共产党自己做多契弟，本身建立嘅时候系充满契弟， 唔系你拍翻文革嘅剧。唔係對一個民族嘅反思， 唔係大文革係佢哋唔敢面對個。 拍咗啦，還看今朝啊！有冇睇啫？你班友傻 Q 咗。 嗱，你要好難編劇嘅，即係光頭達都編唔到嘅。咁你咪抄。 韋家輝咪做到咯？ 咪抄余華嗰啲咪得咯？咩兄弟啊嗰啲咁樣嘅，即係嗰啲全部講文革嘅傷痕文學嗰啲啊。即係你真係要一個民族嘅進步嘅時候，你咪真係要民族嘅反省咯。點解會有三反五反啊？點解會有三面紅旗啊？ 咁你覺得即係阿蕭生咧，佢應唔應該攞張怡和啲小説咧，攞嚟即係改編為一部電影咧？ 即係最後啲貴族咁啊！ 係啦，係啦。 要唔要三？ 不過創作者咧就真係要係一代西洋滿洲人嘅啦。即係我哋噏嗰啲可能都係即係吹嘅啫。你一定要睇翻個市場嘅呢、這個世界就 是、明白。好啦，關於亞視， 所以大伯如果亞視要復甦嘅話咧， 數一代編劇，編劇還看光頭。 你啊，光头啊，又啊， 唔系啊，我觉得即系其实你讲电影嗰啲嘢，我觉得除咗呢啲之外，我觉得即系香港咧，其实香港系冇人拍纪录片咁杂嘢，即系其实你叫所谓拍咧，你顶多都系叫港台去做嗰啲，即系 港台 系啊，港台 岁月流星嗰啲啊， 嗰啲岁月流星唔系啦，嗰啲唔关事，唔系即系我系讲咩啊？我系讲 Michael Moore 做嗰只啊， 嗯 ，Michael Moore 做嗰只，即系其实系系啦，即系。 Sicko 啊嗰啲咁樣嗰隻啊。不過關於呢個亞視呢一 part 就講到呢啲差唔多啦。 算啦，都冇人 講。咁我哋最近嘅係咪即係呢個敘利亞嘅事件啦。 喂係喎、哦、美國嗰邊終於話要出兵㗎喇喎。即係喂阿土點睇啊 唔係第一我就從呢、這、一個即係美國自身嘅角度利益去睇嘅。 係啊。 即係如果美國作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巴馬，當年都已經好多人質疑啊！大佬佢未做過一件 peace making 嘅事㗎。 依個可以解釋喎，因為佢和平獎咧，你正常佢而家去其實係改變咗嗰個頒獎嘅原則嘅。佢一個原則就係想利用依個獎嚟製造和平，就唔係因為嗰個人貢獻咗有和平。但係佢講到明㗎啦，係就係頒俾佢緊，佢唔好打仗咯，就係因為想 咁樣講啊， 怕咗美，即係全世界怕咗美國佬，所以咧獲貝爾和平獎咧，本來我哋即係唯一一個劉曉波可以攞咗之後咧，都降曬嗰個規咁樣， 就為咗製造和平咯個和平。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奧巴馬係不負責任嘅。美國而家一窮二白嘅時候，你仲窮兵黩武？係嘛？你唔好講具體金融嗰啲嘢，我陣間下一 part 先講。喂，大佬，你其實你已經冇連任嘅壓力啦，對奧巴馬嚟講。 係， 點解唔做啲好嘅事啊，大哥？你上次伊拉克已經犯咗嗰個錯誤嘅喎，係咁講大殺生物武器， 係 邊春度啊，大哥？ 嗱， 喺邊度先？ 嗱呢樣嘢， 今次又係，喂，係咪真係有生化武器嘅，大哥？你自己美國佬做，我都信喎 ，CIA 大哥。 嗯，唔系嗱，今日咧， 真系国际警察喎、啊，你真 今日叙利亚政府咧就喺度讲紧，佢 都未通过，系咪 今日叙利亚政府咧，佢自己澄清，佢冇用大杀，冇用呢个化学武器，佢反而咧就质疑究竟系咪佢哋睇到系。叛军用緊呢个嘅 反对派 係啦反对派用緊呢、這个化学武器殃及池鱼，而你联合国根本就冇查清楚就走去屈佢哋。 其实係一个人道原则囉，基于一个。因为其实就算係奥巴马佢之前即係你都唔好话佢唔契唔契，但其实佢都要履行返自己承诺。佢关于即係敘利亚呢样呢件事呢，其实佢之前已经 make 咗个 promise， 就係话即係如果即係佢画咗条界线喺度。就係話，如果即係敘利亞出到化武，其實即係可以係咁樣傷及無辜嘅時候咧，咁呢個係佢底線去出兵嘅。 唔係咁，聯合國安理會應該要討論呢個問題咯。 就係佢就係因為聯合國因為其實 expect 到一樣嘢就係中國 俄羅斯一定會反對 嘛，就係 因為大家都係中東利益嘛， 只有中國 係。所以你唔可以即係俾佢呢一個嘅表面嘅理由咧，去掩蓋成個國際政治，大家都要插隻手落去中東。 唔係， 而美國佬，我覺得自己都係自尋煩惱嘅。 唔係，而家更重要。 你諗下佢嘅財赤嘅問題係由自嚟自邊度嘅？即係嚟自當年即係小布殊。 係啊，阿富汗同埋伊拉克 啫嘛，伊拉克黑啫嘛，搞到冇曬錢啫嘛。 係啊， 唔係而家更重要。 所以你六成嘅國民係反對係啱嘅。係 啊， 我通過咗嚟嘅大鑊啊！ 嚇，未傾緊啊！而家話爭取緊個支持 嘅 啫嘛。 其實咧，咁啊，我就咁阿 B 哥嘅聲音與我哋同在啦。咁 點啊？佢有咩料？咩料？咩料？ 嗱，其實佢有分析嘅，就係話，即係其實咧，其實嗱，即係嗰啲國民支唔支持一回事啦。係，其實呢個制度咧，你同樣係即係反映咗，就係其實佢嘅講法啦。其實反映咗其實國民嘅支唔支持咧，其實呢、這個呢樣嘢其實反而係可以擺埋一邊。咁佢點講咧？就係話，其實年底嘅時候啊，即係其實你美國咧嘅發債上限已經到咗頂啦，已經係。 嗯 咁如果即係如果你即係 軍費嚟自邊度咧？即係邊個嘅意思就話？ 即係如果呢、這個關於呢、這個即係財政預算嗰邊咧，即係如果呢、這個共和黨佢唔即係放呢個綠燈去俾你通過，即係更加高嘅發債上限嘅時候，喂咁喂呢、這個政府開支好多嘢都要 cut 噶咯，咁樣樣即係其實你成個政府已經陷入咗呢個管治危機咁樣樣。 但問題你發債。 唔係，即係嗱，佢個解釋就係咁樣樣啦。嗱，佢講埋先，講埋先啦。咁其實嗱，咁如果打仗嘅話咧，又有益於即係共和黨，其實佢自己本身嗰啲人啊，其實所掌握嘅軍火商啊，即係其實佢哋自己本身有個咁嘅利益喺度啊嘛，有咁嘅既得利益喺度。 直升機啊， 尤其 係公司啊， 係啦，尤其係即係你見到就係其實呢、這個嚇、美國嘅石油幫。又係即係其實屬於呢、這個即係 喂，即呢、這個 控制 呢套理論係當年暗殺呢個金乃迪總統嘅理論。 係啊，係似嘅， 就話啲軍火商啊、石油商啊，甚至咩飛機工程公司、直升機飛行公司啊，嗰啲全部係有利噶嘛。因為當年嘅民主黨嘅金乃迪就係反戰、反對越戰噶嘛。當佢一死咗之後，詹森一上台就係、是。 所以歷史在笑， 再到 Richard Nixon 就現實 主義。但是對美國人民來說都是大王一件事， 大王 你發債大量債，即是 bonds 供應的時候價格會降低，利息推高，因為你要吸引人嚟要你嗰隻債啊嘛。 唔係，但係 咁你 個就係話 投資環境 ，cost of investment 會高。 打仗其實係令到即係，其實你反而係會令到油價上升噶嘛。油價上升當然其實油商有得益啦。 咁梗係啦。 另外就係、是、其實你嗰啲資金要避債噶嘛，唔係即係其實你已經係要避險噶嘛。你避險又要游翻落去美債度啊嘛。咁你變咗係減翻低嗰個債息噶喎，又係。 咁啊，即係債嗰個需求又高啦。係啦，又係減翻低嘅息嘅一個循環。 所以如果你話我哋係由一個 real politics 嘅角度去考慮嘅話咧，其實反而其實美國其實你對於共和黨又好，民主黨都好，其實 都要出兵， 係啦， 經濟利益嘅角度嚟講。 但係蕭生嘅講法啦，就係、是、其實阿奧巴馬佢咁樣做咧，佢而家佢交俾國會通過咧，其實都係戴緊頭盔啊嘛。 嗯， 即係當然，如果你要出兵嘅話， 唔係，但係我就係唔明咯。我頭先我第一個 argument 就係 if I were Obama， 係。 我梗係唔會選擇啦。 係啊， 第一我有少少光環，因為我係即係好少總統或者好少國家領導人攞和平獎啊嘛。同埋、啊、喂，老實講，我冇連任嘅壓力。 係啊， 係咪啊？喂，我使乜做埋呢咁嘅嘢啊？ 喂，所以我就好 curious 啊呢、這個 老蕭嘅講法，我覺得即係話 唔係老蕭未講，老蕭我未講，頭先講嗰個講法咧就係 B 哥講法。阿老蕭嘅講法咧就係、是、其實老奧巴馬咧就其實佢都覺得係即係佢 take 呢個 position 咧，其實都會有風險嘅。咁所以其實佢將呢個波就交俾國會。如果你唔通過打仗， 唔關我事啊，我冇誠信問題啊。 係啦，但如果我通過打仗嘅話，喂，咁其實你都有份嘅噃。 喂， 即係你共和 黨關我差事啊？咁樣，因為你國會係代表人民嘛 ，supposedly 係咯。 咁但係老實講，而家嘅國會係受邊啲人嘅影響啊？邊、 嗯、 個捐錢俾你去參選㗎？係邊個做 lobbyist 㗎？係，所以其中一個叫做。是不是 Joseph Stiglitz 我忘記了、啊、不是說 1% of the people 1% by the people 1% for the people 現在就是美國政治和社會的狀況 那 99% 不是 97% for the 不是 underprivileged underprivileged 大佬屌是不是所以幾個道理都有道理的是即是如果你連結國會裏面再兼拼所謂一個金融啊、財經嘅角度咧，就會可以即係解通咗問題。 唔係再更咗一樣嘢係你成個對 Great Game， 而你美國所謂總統， 嗯， 其實都係 puppet 嘅啫。 喂，同埋咧，你講到雖然阿奧巴馬咧，佢自己本身冇呢個連任壓力都好，但係我係好 curious 阿希拉里嘅取態係如何？因為其實 expect 係佢選噶嘛， 嗯， 係嘛？即係其實共和黨其實佢啲二三線即係諗住去選嗰啲人咧，其實佢哋係咪都應該有個立場咧走出嚟咧？但係當然佢好尷尬就係話，而家呢個時候提出異議嘅話咧，係有違於即係其實民主黨嘅團結。但民主黨其實不嬲都會有啲異議走出嚟噶嘛，好多時候。 唔係，我覺得大家太過集中，仍然係講緊美國國內嘅嘢，大家忘記咗一個國家， 嗯， 以色列。 嗯， 大家完全冇睇过以色列究竟喺度做紧乜嘢嘅。 以色列咪就系美国，咪、 啊、 美国嘅大佬咯。 系咯， 系咯，大佬。 第二样嘢，我不断咁样头先上咪讲 到嗱，美国就系黄精嚟嘅，以色列就系成品鱼 嚟。系啦，系啦，系啦。你成个对 Great Game 嚟讲，喂，你黐住以色列嘅任或者喺以色列附近嘅任何一个国家，埃及啦。特尼西亞啦、 嗯、 甚至去到約旦啦、巴林啦，呢國家曾經經過阿拉伯之春搖搖欲墜，但係問題有啲就俾人穩定，最後穩定返啦，即係因為政治需要。另外一啲國家佢即使即係個政權更替都好，仍然係有一個叫做反美或者反以色列嘅傾向嘅時候，喂，咁你去到即係敘利亞嗰邊，喂，我又搞唔清楚究竟是 巴沙爾還是，但 係佢都有矛盾。 你而家巴沙爾都本來係同相對上係同回教國家有少少距離嘅嘛？ 係啊， 係嘛？ 係啊。 咁你美國佬真係出兵嘅時候，你係咪扶正個親美嘅政權 先？ 同埋過去美國佬喺70年代，即係我哋學呢個所謂反戰嗰個經驗，就係美國佬鋪鋪都彎㗎啦。 尤其係我哋即係其實借鑑於。 即係其實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頭啦，係咪差唔多啦？ 即係越南啊、柬埔寨啊、 阿富汗 啊， 尤其阿富汗啊，阿富汗其實佢嗰陣時佢係即係呢個支持呢、這個 塔利班， 塔利班 即係佢達咯， 係啦。咁去打走呢、這個即係蘇聯㗎嘛。 係啊， 即 係 尤其冷 戰。算啦，而家其實老實講咧，內地嗰啲五毛咧好開心嘅，應該鼓勵美國佬咧開戰嘅。咁你咪可以做強國人咯。 唔係啊，其實咁 做買曬嗰啲美債係嘛？你威過猶太人添嘛？你知啊，大佬。 即係大家忘記咗一樣嘢，就係、是、巴菲特同埋呢個巴沙爾佢自己本身都仲係其實係英國嗰度畢業㗎。 係 咯，即係佢哋嘅思維，即使佢哋親俄都好，其實佢哋係諗佢哋係仍然係個思想係比較親西方嘅。你即係走去支持反對派或者什葉派走去推翻咗巴沙爾嘅時候，其實喂，你揾唔揾到一個代理人可以幫你穩定成個局勢先？ 我而家嘅反對派係親回教噶嘛，其實 係啊， 呢個先最大禍啊！ 呢個係美國佬最擔心嘅地方，所以佢而家冇一個藉口，即係話有呢一個嘅化武攻擊入平民啫。你會真係 有 同意咩？哥，你屌中國嘅咁多維權人士咧，你唔好帶佢打北京，仆街你真係 唔係啊？咪上個世紀佢炸咗中國領事館咯。 屌，咪讲上个世纪啊！屌，你唔好讲再上个世纪嘅时候，即系我哋蒙古呢个勇士杀到欧洲，大哥你。 咁所以讲到即系呢个叙利亚呢个事件，我哋差唔多时间都差唔多啦。咁但系呢一集咧，其实系我哋一个 trial version 嚟嘅，其实一个 大家俾啲意见， 系啦，大家俾 欢迎为参。 我哋今个礼拜四就正式做第一集啦。 又嚟，我今个礼拜四唔得喎， 系啊，礼拜四第一集， 今个礼拜四唔得，我有啲， 咁唔紧要，咁下个礼拜四啦， 好啊， 系咯， 系咯， 下个礼拜四， 我哋度一啲 get 位，精彩啲，今次我哋求其咁啊，冲上嚟啫，五点零钟、六点钟决定冇 系嘛，礼拜四下每逢星期礼拜四，就大军阀， 好， 好， 到时见，拜拜。